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 放弃，不停止。

上谁会珍惜？不可能是我。 已不再想念春天或你，也不再随便轻易吻诺言。哦，诺言。或有缘。那么久以前。